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剧院主办的中国舞蹈12天系列展演将在7月14号到8月1号举办，请听报道。 作为国家大剧院舞蹈类重要品牌项目之一，中国舞蹈12天从2012年初次与观众见面以来，一直以推动中国青年舞蹈家的艺术生产和创作为己任，不断向广大观众推出优秀的中国青年舞蹈家及编舞作品。今年的舞蹈12天以一个舞者的初心为主题，对投稿作品进行综合评审，最终选出了6部青年舞蹈家的自荐完整舞蹈作品。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斌： 其实这个不忘初心呢，是一个宽泛的界定，如果落实到每一个舞者身上呢，应该是你自己，你的舞蹈的那份初心是什么，你能用肢体提供给我们你的这份思考有多有价值，这可能是一个挺难的题目，这是这次我们遴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赵汝恒也对年轻的舞者们提出了自己的期望。 现在呢，年轻的编舞身体条件特别好，那我觉得舞蹈并不只是说表现你身体的每一个关节，而是你怎么能够把你心里的情传达给观众。所以有的时候在课堂里觉得很感人的东西，真正到剧场能够感人，那就是一个好作品。我对各位在你们还没开始的舞蹈12天里，我觉得更加希望你们更加重视表达情，能够去打动别人。 即将于7月14号到15号率先亮相的是杨海龙作品《鬼话西游》。该剧的编导主演杨海龙介绍了该剧的亮点。 舞剧《鬼话西游》呢，是由四大名著《西游记》之三打生发而来。这个作品并不致力还原于原著的故事情节，而是以其中笔墨最少的沙僧为视觉的切入点，希望能够在人们为之所熟悉的取经故事中发现人性的迷失。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7月3号，北京民族乐团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一场光明颂音乐会。音乐会将精选《我的祖国》《延安颂》《北京颂歌》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曲目。《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电影交响视听音乐会将于8月1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在刚刚结束的第11届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上，中央芭蕾舞团以超强阵容斩获4项大奖，邱云婷拿下青年女子组金奖，伍思聪拿下青年男子组金奖，费波凭借《昨日永恒》，张帝沙凭借《悲伤的鸟》拿下2个最佳编导奖。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市爱卫会、市卫生计生委启动健康北京灭蚊行动1个多月以来，本市成蚊密度下降了 53.5%。昨天，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表示，目前本市已经进入蚊密度高峰期，蚊媒传染病风险仍然存在，健康北京灭蚊行动将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本周日起，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正式实施。依据新规，从事非法客运人员的违法信息将纳入本市信用信息系统。市交通委法制处、市交通执法总队透露，7月起，本市开展为期半年的集中治理行动，打击克隆出租车、黑出租车以及黑长途、黑旅游车等非法客运行为。机场、火车站重点点位检查24小时全覆盖。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明天是高温天气继续，最高气温上升到37度，天气炎热干燥，午后尽量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明天午后山区有局地雷阵雨的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各位，我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夏明。 哎呦，这真是时隔一个小时之后又来到这个直播间是吗？ 是啊，而且还是被灯烤着，你说。 听众朋友都想你了。 是，我一会儿说点吃的事儿。 今天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相送的，本节目奖品呢 是由话剧捕鼠器提供的演出票4张，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连演66年经久不衰，英方导演指导，独家授权中文版，7月5号到8号北京保利剧院原汁原味英伦呈现。那作为曾经著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经典推理小说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舞台剧捕鼠器，在今年呢是迎来了全球首演66周年，它也是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那这次是由英方导演丹尼斯·谢尔维执导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朋友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如果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的话，应该是在7月5号到8号的其中某一天哈，由我带领大家一块走进剧院去看话剧捕鼠器哈，登陆北京保利剧院。 对，唯一可能就是存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赵爽去不了，我带各位去。 哎 哎，这可以 看我俩谁先中暑了， 我们也享受一下精神文明带给我们的愉悦。真的、啊、 哎，挺适合你的这种烧脑的，咱们一会儿还要聊一部烧脑的这个作品哈、啊、 嗯， 特别适合这个夏老师来。 这个作品我一看真的 开动一下脑 筋，就看了几句简介我就觉得非常想要看下去。 对， 因为他说的是三个女前台的事儿。我的天 我的天， 这太厉害了， 原来有读者的关注点在这里。 不是，我只看了个开头、 啊、 后来又说错综复杂，从各个地方而且揭露了一些行业的机密、 嗯、 另外还有一个不知道这算植物还是什么，叫什么起密师。我说哎呦，我说这是什么，我还上网专门查了查、 哎、 好像还真没这词儿。 一看带密字儿， 就有意思。 好， 就希望探秘一下。 好的，那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条资讯好了。 来吧，由中国美术馆策划并主办的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展昨天正式开展了。这个展览呢是响应习近平主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的精神特别策划的，来自61个国家的224件艺术品同时亮相了，时间跨度呢聚焦19世纪到今天，观众可以一睹馆藏像毕加索呀、达利等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作品。这个展览将持续到7月8号的12点，逢周一是闭馆的，各位要注意了。为了配合展览呢，中国美术馆将于明天打破常规， 从下午的五点开始举办中国美术馆之夜的宵夏活动，闭馆时间延长到了晚上的八点，欢迎各位来观展，这将是世界杯当季最恰当的一个文化大餐啦。 哎，那关注完今天的资讯呢，马上进入今天的直播访谈当中。 国贸三十八层，国贸版的《人民的名义》，中国商界的纸牌屋，中国烧脑级商业犯罪间谍小说的有声作品来了。一部丢失的手机，一个外逃的银行高管，牵引出三大利益集团背后的阴谋。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从一桩普通的电信诈骗到商业谍战，从北京到香港，一路悬念不断，意外连连，惊心动魄，结尾更是出乎意料。到底这部小说创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商业烧脑作品。 好啦，终于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访谈当中了，再跟大家伙介绍一下哈，我是赵爽。 哎，我是夏明。 哎，真开心哈，隔了两个小时吃喝完了之后过来这个消化消化神了。 而且最开心的是今天不仅可以遇到赵爽， 哎， 还遇到了今天的两位嘉宾。 对，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来了。 对，刚才咱们说了半天哈，其实它是一个商业烧脑巨作。 是， 对，这 有好多什么犯罪呀、间谍呀等等等等。 嗯， 而且呢要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在我记得好像是7月16号就能听见了。 对对对，7月16号中午， 哎， 有个小说联播。 咱们属于是先听为快，先看看这本小说到底讲述的是一什么故事。 哎，所以呢还是先来请出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哈。 来吧， 请出国贸三十八层的作者永成。欢迎永成。 欢迎永成。 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这本书的责编哈，汉瑞，欢迎您。 欢迎汉瑞。 谢谢，大家好。 哎，这个一开始能不能先解答一个我的问题？ 嗯， 因为最开始我看到稿子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嗯， 我就看到了几个关键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三个女前台啊，由他们引发的一些哇，好多好多好好波折。后来呢又有了什么刚刚我说到的起密师， 嗯， 这一部作品到底说的是什么？因为前面有好多名头，什么中国商界的纸牌屋，国贸版的《人民的名义》，它到底讲的是一什么事儿呢？谁来跟我们说一下？永成说吧。 作家讲的， 好吧， 嗯， 永成说。 因为我们给这个小说的这个类型做的一个定义呢，是叫中国的商业犯罪间谍小说。 嗯， 那所谓商业犯罪间谍小说，它肯定这个核心的这个故事背景啊，它一定是围绕着一个商业的一个案件、一个事件或者一系列商业的事件。 嗯， 比如说像商业欺诈呀，比如像融资啊、像上市啊、舞弊啊、营私舞弊啊等等，它一定是后面有比较大的这种大佬或者集团的操控的这么一个案件。但是它的主人公呢，他又是这个案件所涉及的形形色色的人。 嗯， 你可以是商界精英，你可以是公司高管，也可以是这些人身边的人，甚至说可以是公司里的一个普通的小角色。比如说这部小说呢，他就选择了三位，就不同的三家公司，很高大上的在国贸三十八层的三家大外企里面的三个小前台，他可能是这三家公司里最不起眼的人物。 嗯， 但是用他们的视角呢，他们被无意中卷入这个案件之后，用他们的视角来描述这个故事。因为我， 嗯， 这其实在就是我所创作的之前的这一类型的就是商业犯罪间谍小说里面，这也是第一次这么尝试。 嗯， 因为之前的主人公更多就是我们讲的商业精英啊，这个商人啊， 嗯， 甚至或者是商业调查师，他都是有一定话语权的这种人物。 嗯， 但这一次呢选择这个前台，因为我觉得第一他是普通人， 嗯， 就是我们以前讲这么多所谓的商业犯罪也好，你讲很多的欺诈也好，好像都是不在我们普通人的世界里的事情，好像更高的。但是其实我们普通人也会受到牵连，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商业或者金融事件的牵连，只不过你自己可能也意识不到。 嗯， 那我就想在这部作品里突出这一点，就是是个普通人，是三个普通人，而且是女前台啊，他们进入这个事件以后被牵进以后，他们受到什么影响，还有就是从普通人的视角他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而不是从精英的视角去看是什么样的事情。 嗯，那我还想问一个关键词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国贸三十八层，我旁边这位搭档刚才说他不知道国贸有三十八层，他只知道有多少层，七十九。 我是知道有三十八层的，但是我平时关注点可能就是七十九层。 对，因为作为吃喝玩乐节目的主持人， 不是景不错，吃的也还不错。 哎，您关注三十八层的话，啊，不是您关注的范围哈， 我关注前台。 嗯，好吧，那为什么要叫三十八层呢？ 这三十八层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其实呢，这个小说它写的是国贸 A 座这么一个背景。那国贸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国贸它没有 A 座，有一座。那国贸一座是没有三十八层的啊，最多只到二十八层。所以我写三十八层，第一是比较安全，人家不会对号入座了。那第二呢，就是这个三十八层这个层数的定义呢，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系列小说里面写的一个商业调查师，就秘密调查师那个系列小说，它里边的这个很神秘的调查公司，它就是在三十八层，它一直是在那儿。但这个小说正好是跟那个有一定的延续，就是说那个公司搬走了，然后他们新进来的另外一家公司，有这么一个意思。而且另外呢，就是因为是从三个女前台作为主人公的嘛，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个层数，它就能够表现一点，它是有一个从女性视角去描写商业社会的这么一个特点在里面。 其实我不知道爽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看永成的简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怎么会是一个作家？就他完全应该是真的，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进入到这个行业。后来我想，哦，他肯定是看得多了，又是不愿意把一些秘密藏在自己心里的人，所以呢，就希望通过写作文字的这样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到底有什么内幕。因为关于这种就是电视剧也好啊，电影也好啊，我们看的不少，美剧咱不说啊。因为那些我觉得有做的不错的，咱就说国产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翻译官呀， 对 啊，就这种跟行业有关的，但是总感觉看起来感情戏太多，真正的专业的东西不多。但是我一看永成的这个背景资料，你看啊，他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机械工程系，后来留学美国去斯坦福大学，拿到了全额奖学金，硕士毕业之后在硅谷任机器人工程师。你回来写书干嘛？我觉得你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回来写了本书，为什么？ 就是我妈也是跟你想法一样的。 我也算老人了，你知道吗？ 这个心态，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呢？阳光。 其实我很早就写小说，就出版过，就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九七年的时候就开始写。 就当学生的时候自己就写。 对对对，所以零二零三年就出版过长篇小说，其实一直在写，只不过就在写不同的，你在干什么就写什么呗。那商业调，因为我自己做过机器人工程师是一段经历，做了大概有五年的时间。那后来在中国主要的回来以后主要做的是商业调查，这是一个金融服务类的一个专业，一个很小的一个，就是很少人知道的，但是的确存在的这么一种工作。那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其实会接触到特别多的，就是商业交易啊，大型的这种并购啊，或者是纠纷之类的，他们接触很多这样的案件，你会得到很多的素材。这些素材可能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咱们老百姓一般能看到一个商业事件，我们讲看到中间这一段，就是你看媒体报出来了，比如说什么人什么公司出了个问题，什么人就又潜逃了等等，这是中间这一段。但你作为商业调查，你深入的去研究它的话，你可能就会知道前面一段后边一段，前面一段他之前在干什么，为什么会到这一步，然后呢后面一段你就会知道说他跑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就一般的大家是不知道的，那就我们要关心这一段。那这三段都拼凑到一起呢，它其实是作为小说的选题来说，它是非常好的一种素材。 对，这真是，你看啊，我觉得隔行如隔山。比如说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影视导演啊，或者说编剧哈，写过咱们电台的生活。每我看到这些小说的时候，全都是槽点，就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什么在直播间喝了一口水，我说直播间不能喝水。就你会觉得，就是如果你没有深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写出来的一些行业的作品啊，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真的很少有说像您这样专业背景的人出来写这样的一部商业间谍，然后还有点悬疑，还有点烧脑这样的一部小说哈。所以想问问这个责编哈，哈瑞老师，当时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您怎么说一下子就想说把这部书给出版了呢？ 其实现在类型化小说越来越多，而且从事类型化小说创作的很多作家都不是所谓的这个文学圈子里的这种所谓的职业作家或者专业作家，其实都是从事各行各业的这类型的作家，其实越来越多。我觉得就是第一，因为类型化小说它的特殊性，所以像比如说永成写的这一类商业犯罪间谍小说这一类 型，之前他的作品《秘密调查师》也好，还是《国贸三十八层》也好，如果读就是如果我们去读过之后，就知道这种类型作品是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而且他一定要真的是从事比如说永成之前他从事的那个商业调查公司，他在里面干了8年，而且他是从一个初级的调查师一直做到了中国区的副执行董事，就是他非常深入那个行业，他拥有大量的专业知识，然后有很好的知识结构背景，而且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经历，他有很多金融的还有包括法律各方面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经历，所以他才能够支撑得了这部作品。而且这部书我在去读的过程当中，就是虽然我离那个行业就是调查行业非常远，我离金融行业也很远，我一直是做文学的，但是我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它非常真实，就是一看作家是非常深入生活的，他写的虽然起密师这个行业我不知道，但是他其实真实存在。如果说是一个文学圈内的作家，我没有贬低文学圈内的作家的意思， 是是是，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圈内的作家，但是他只是去采访一下调查师，或者说去采风一下，去写这样的作品是写不了的， 是的， 写不好的，他肯定是隔靴搔痒的，他需要很多就是真实的就是大量的一个经验和经历，深入到那个行业，他才能够支撑得了这部作品。 所以汉瑞其实最开始相中的，不能这么说啊， 相中， 就是相中的肯定是这人 啊， 肯定的， 哪个人 说清楚点 啊，肯定相中这个人。 其实，我不仅仅相中他，我其实是非常挑剔的编辑，就是我看我真正跟他约稿是看了他的《秘密调查师》，还有《复苏人》，他写的《复苏人》，我觉得就是的确就是可能很多读者或者观众他去读了永成的简历，会觉得，他原来是理工男嘛，是理工科，然后清华大学，然后在斯坦福也是学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然后做的科研课题也是机器，就是研究作战丛林作战、热带雨林作战的机器人的这个大规模生产和开发，那么然后又做了硅谷的这个机器人工程师那么多年，然后之后又改行做了调查师，然后又做得非常的优秀，那这样一个职业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去写小说？其实都会有这个， 对对对，咱们都是有一样的， 都会有这个问题， 对， 对吗？但是我看中的恰恰是他这样的一个经历， 是的， 还有他对文学的一个野心和他的就是他的热爱的程度，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有很多文学之外的经验和经历，这些知识结构还有经历会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非常丰富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一定的 会体现在他的作品里面。 就比如说非常火的像冯唐，他其实就是一个跨界作家嘛，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人家学的是医，后来写的哇，每本书很多小姑娘哇，好棒啊， 对对对， 包括像在前一段时间像法医秦明，其实他的作家也是真实法医出身嘛， 他是完全是跨界的一个作者。 对， 对， 对， 这其实有点像我们主持人一样，我们现在原来主持人呢可能要求字正腔圆，但是现在可能专家型的主持人越来越受大家喜爱， 对对对， 就是你对这个行业要了解，而且比如说我就还拿我们吃饭这个啊，晚上这吃，可能我们真的得去做，比如我们跟厨师，你都不仅仅是学，最好你也能变成一个厨师， 最好也是大厨， 你才能把你所说的或者所做的这个吃的东西绘声绘色的给说出来，因为形容词就那么多，你说完了之后，你可能做个半年你就没什么可做了，但是你要从这些你喜爱的东西或者从事的这个行业当中怎么去挖掘它更深层次的一些感情联系，就需要去爱它，去做它，或者说去玩它， 对对。 但是像永成这样的，那就不是玩了，他专业的做过这方面的事情，他写起来就得心应手。 对，所以你看我旁边这位吃，就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啊，不吃到200斤他不让这个上台子，你知道吧？ 超过200斤也快下岗了。 就每天吃到感情特别深，天天一边说话一边流口水，是吧？ 对，这经常是我。咱回到这本书上， 回到这本书，我有两个问题想搭着问哈，就是第一。我不知道您这些故事是不是取材于真人真事儿，如果是取材于真人真事儿，你把人家都写成书了， 您今后还能不能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是十八层投诉您了，您这写的太像我了吧也。 对，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小说嘛，那它一定就是虚构的嘛。 嗯， 之所以写的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那就是说我这是虚构的作品。 嗯， 那你说是不是真人真事儿？那我肯定里边不会用真人的名字，我肯定不会用一件一模一样的真事儿，也不会里边一个主人公他的经历和他遭遇的事情就一模一样，就是一个人的遭遇，这是肯定不会的。但是这些故事它有一个灵感，那你灵感从哪来的？那灵感肯定是从这个你自己的经历啊，你经过的这些职业的事情，还有个人的经历来的。你比如说我这里边。三个公司女前台是主角，一个70后，一个80后，一个90后。那我在真的商业调查中，我未必真的就会碰到很多的公司女前台，对吧？那可能在这种工作环境，金融服务的这种工作，咨询服务的工作环境里，也只是你自己公司的女前台你才认识，其他不会。但是我有我的故事原型人物，他可能是我的好同学、好朋友，就是非常了解深刻的人。那他们女性嘛，70、80后、90后，他们各自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个性，有他们自己的经历，有他们不同的价值观。 嗯， 那我可能就会让我熟悉的这个人，非常熟悉的人物，他来扮演我这个小说里的角色，让他去遭遇这个金融案中案，因为我了解这种金融欺诈案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了解这个同学，那我就作为导演，我就让他来扮演这个小说里这个遭遇的这个事情的人物。那以我对这个人物的了解，那我就知道他遇到这件事情他可能会怎么反应，但因为他本身的性子是不会变的，他的这个本身的价值观也不会变。比如说下一部小说我可能就会让汉瑞去里边做一个这个金融大盗，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一定是按他的性情来办这个事儿。 把我也写进去。 原来我们都有一句话哈、啊，就是说别跟编剧做朋友，说不定你这边痛苦的失恋，那边你就成他的题材，写到了某部作品里面 去。这还是真的很有可能。 对，下次就是我们说不要跟有写小说野心的朋友做朋友。这个说不定你哪天就成了一个真人真案。不过当然很多朋友喜欢自己被写进去，我就喜欢被写。真的 啊？是吗？那你就我们多上几次你的节目。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个意思。 哎、 我都听出来了，真的是，嗯，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取材于真人真事儿啊，或者说真的是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故事，跟隔靴搔痒的那种不大一样， 嗯， 就是说那种啊，可能你看着像那么回事儿，外行看着也挺热闹， 嗯， 一会儿你跟霸道总裁谈一个恋爱，一会儿你跳槽可能是因为某公司是你原来的男闺蜜之类的哈，就类似这种， 嗯、 但其实他。说到底它的根源是一个爱情小说，它不是一个行业小说。 对， 所以这个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行业性的小说吗？ 可就是它行业背景很重，就是说它里边的所有的主要的核心矛盾都跟这个行业的事情有关系的。但是这样的小说里它同样也有爱情在，因为爱情它是一个就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嘛，你肯定是任何人都涉及这种问题。但是这个爱情写的真实不真实？你比如说，如果我现在去写一个霸道总裁的事情，有可能会很不真实这个爱情，因为我自己并没有经历类似的爱情，那我怎么写？那我要写，比如说我这个小说里写的这个70后的这位，他其实是一个是别人的一个地下情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单位领导的一个地下情人，当了20年他也没结婚。因为我有人物原型，我非常了解他的心理，那我就很诚恳的就诚实的写他这样的一个人的经历，那就读上去可能就会显得更真实。 嗯，非常好哈，今天我们跟这个朋友们来分享一部马上又会变成有声小说的一部小说，叫做国贸三十八层哈、 嗯。 咱们有声小说播出的时间呢是7月16号、 嗯、 在北京文艺广播哈 FM87.6 小说联播栏目当中播出，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 是的、 嗯、 我觉得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下啊，整个我们跟包括跟汉瑞永成我们来聊天， 嗯， 其实还是没说到这个一针见血的那个地方，或者最吸引大家的地方、 嗯、对对对对。 一会儿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是请包括永成也好，包括最吸引汉瑞的那个点在哪儿，让他们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对， 也来稍微咱不能说剧透吧，但至少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把这些人能够牵扯到一起，好吧，先进广告。 好，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密云旅游，密云黑龙潭国家4A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里斯蒂最著名的舞台剧《捕鼠器》已经在今年迎来了全球首演的66周年，它也是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呢，这次是由英方导演丹尼斯·希尔维执导哈，也是力求为京城的观众朋友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那当然呢，应该是在7月5号由我带队哈，带大家一起走进北京保利剧院。参与方式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呢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和关注心愿，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 好的， 好长的一段口播呀。 来来，那你歇会儿啊，接下来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非常有得聊。我们要请出的是出版人、作家，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部的主任，永城的新书《国贸三十八层》的责任编辑汉瑞，欢迎汉瑞。 谢谢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国贸三十八层》的作者，中国商业犯罪间谍小说第一人啊，他的代表作除了刚刚我说到的，这也算是新书了吗？ 对， 是吧？ 对。 还有《秘密调查师》系列小说，还有科幻长篇小说《复苏人》等等，这都是我们的永城写出来的非常棒的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在7月16号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每天中午12点钟的小说联播开始播出的这本书，叫做《国贸三十八层》。刚刚我们给了它很多的一些定义，比如说烧脑级的商业犯罪间谍小说啊，当然在广播里边我们听到的是有声版本，以后呢我们也其实我不太希望他能够在电视上看到，因为可能会改得 面 目全非，所以想要看这个到底小说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广播版本的内容就知道了。但是刚刚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些点是非常吸引大家的点还没提出来。我先问问这个汉瑞啊，刚刚我也问汉瑞，我说哎呀，我在这里边没有看到爱情两个字。汉瑞说嗯，这里边比重还蛮大的。哎，当初是不是因为三个女生70、80、90，肯定会有爱情在里边，对吧？情感故事在里边，当初最吸引你的是这些情感故事，还是刚刚我说的商业间谍啊、烧脑啊，这些更吸引你？ 我觉得没法说是爱情更吸引我，还是他的比如说职场戏啊还有金融犯罪更吸引我。因为他是一个，我认为他是综合分很高、综合分很高，就是他的比例比较合适，就是他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他也不是纯粹的一部只有商战犯罪间谍的一部类型作品。他里面是因为爱情是大家人人都会经历的嘛， 是的， 都会经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写到职场女性或者写到职场里的不管是各个层面的人，都会有感情的生活的这一部分，所以他也会在小说中体现。 那有没有哪个故事点或者 特别打动我的？ 哎，特别打动你，特别吸引你， 特别打动我的有啊，就是如果说从感情的这个切入点的话，我觉得永城的这个新作《国贸三十八层》里头有两个人物，两个女前台，他写了70后、80后、90后三个女前台，但是就是70后的这个辉姐是真正打动我的那个人物，因为这个人物非常的特别，她是一个70后的40多岁的女前台，在外企里面，那么她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小人物嘛，也是大公司里头压在最底层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小白领，但是她是个人其实是按照现在的价值观她是很失败 的 一无所有，因为她40多岁还在外企里头做小前台，然后并且她的是给银行高管老李做了20年的地下情人，一无所获，就是他付出的所有的感情都没有收获，没有物质上的回报，也没有就是连名分都没有，也没有结婚，一直做这么一个地下的一个情人，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之所以打动我的原因是，永城写的这个辉姐，她穿插在整个一个就是金融商战的非常波澜壮阔的一个三大就是公司上市的三大利益集团的一个争斗里面，这个辉姐是卷进去了， 好像真的一点关系都 都没有、哎、 对对，就是这就是作家的笔法、 哦、 很高妙、嗯、就是因为他是老李的情人嘛、嗯、他的情人实际上是在里面就是东窗事发、 啊、 然后逃要出逃外逃、 嗯、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常常老百姓看到的什么高官外逃之类的这样的社会新闻、 嗯、 其实他离我们生活很近，并不是那么遥远、 嗯、 那么辉姐是作为这个老李的就是高官外逃的这个老李的这个情人，那么被卷进去，他是想要两肋插刀，为老李为情人 拼了， 对，就是赴汤蹈火，不惜一切代价要去、 嗯啊、 要去救他， 是 实际上他要拯救自己的爱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想又是商战又是金融、 嗯、 然后一大帮就是金领精英还有商界大鳄那些大佬们，那么利益争斗都是很残酷的，然后而且也是处处是陷阱，处处是人心算计。所以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开始看到就是这么多的利益争斗，写了那么多蝇营狗苟的事儿，之后突然冒出来辉姐这么一个小人物，然后她很卑微，是我们世俗现在的世俗观念里头那种非常非常大家都从各方面都会觉得是一个极其失败的普通的小人物、 嗯、 就是没钱没权，然后混到四十多了，然后还没有结成婚，然后又那么爱那个男人，然后这男人并不是对他很好，就是也不是很值得爱，所以就觉得很惨呢、啊、这个女的、 嗯、 但是她之所以打动我的原因，因为永成写的这个辉姐她善良仗义，然后她为了她的爱情是理想主义的、 嗯、 就是她不是在算计，在感情当中处处去算计我付出多少回报多少，他是真的就是最面对爱情是一往无前的，是也是一往情深的，是没有任何算计，是这样一个女人，然后对自己的这个她奔赴香港去救老李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飞蛾扑火的一个过程，就是碎尸万段我也要去救老李，然后所以她的小说里头有一段就是辉姐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独白，就是她要和什么金融大佬斗，和国际刑警斗，然后和黑帮黑社会的大佬去斗，就是要去拯救自己的爱情，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当今的现在的社会当中也好，还是在一个金融商战的背景题材的一个作品里头，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小人物，他的人性的光辉真的是反衬出来了，就是写出来了，而且是和那些就是里面的不管是大佬还是金领精英还是这个所有就是这些冠冕堂皇的这些大人物，看似是好像是表面上非常成功的掌握权钱的这帮人、 嗯、 那么辉姐和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当然这种对比是文学手法上的，但是无疑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永成写这个写出来的这个辉姐是他塑造人物在他的就是写作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嗯 嗯 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因为写这样一个女性，就是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又能写得这么成功，然后这个女性又能打动这么多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 嗯， 所以这样吧，咱们说到这儿了，要不然先听一段。 哎呦，好啊， 是吧？ 好啊， 这个永成听过自己的书被读成有声小说吗？ 以前的小说有，这一部还没， 这部还没有是吧？那这样我们也是拿到了一手资料哈，秘密资料还没有正式播出的，我们先听一小段哈。 郝依依目不转睛地看着辉姐，辉姐嘴一撇，哟，是王总派你来的？王总不准我去香港？不不不，当然不是。郝依依连连摇头，王总为什么不准你去香港呢？我哪知道啊，香港是人家的地盘，人家说了算呢。辉姐斜了郝依依一眼，像是故意打趣似的。郝依依却一本正经地问，麦克斯王不是一直在帮你打听你朋友的事吗？你为什么这么说呀？是是是，我当然知道，王总一直在帮我呢。哎，王总他人最好了，你赶紧去找他吧，这么难得的钻石王老五可别让他跑了。 灰姐仍在笑着，话里已是刀光剑影。朱迪被灰姐拉着，一脸不知所措。郝依依终于恼了，你什么意思啊？干嘛冷嘲热讽的？我跟他怎么了？啊，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灰姐放开了朱迪，高举着双手投降似的使劲的摇。哎，我可没那意思啊，你别误会啊，我是说王总可是个大好人，又英俊又潇洒，又有钱又有势，王总要是喜欢我，我绝对把他抓牢了。别说替他刺探点个人隐私，拉个选票啥的，就算帮他拉皮条抢银行，我也乐意呀。对了，你看我这记性，人家本来就是有钱人，亿万富翁呢，用不着抢银行，呵呵呵，是吧？灰姐说罢，再次挽住朱迪的胳膊，就像抱着树干为自己壮胆。朱迪已经彻底变成了一棵树，对一切毫无反应。灰姐和郝依依之间的一切都与朱迪无关。郝依依的双眼瞬间泪盈盈的，无限委屈地说，我没干伤天害理的事，我就是好心好意来告诉你香港很危险，去了凶多吉少，反正该说的我已经说了，去不去随你的便。 哎，刚才我们是听了一个片段啊， 还正好说的就是灰姐还有郝依依还有朱迪，这是不是就是三个 主角 女主角哈？ 嗯， 哦，哎，其实刚刚通过非常简短啊，因为也不知道他们进行的是哪一步，好像是不是要去到香港去救他了， 香港之前，去香港之前， 然后那几个两个小姑娘劝他不要去是吗？ 对，郝依依劝灰姐，灰姐劝郝依依。郝依依劝灰姐不要去， 不要去，说那边充满了危险。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就包括你刚刚介绍啊，真的我对灰姐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对， 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这整个的商业机密也好，对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悬的一件事情。但是灰姐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物，而且她的存在，你想她当前台都已经将了20多年了，她在。做前台这件事情上或者人际交往上他可能是算是老练的，但是在爱情这件事上他可能是一个连小姑娘都不如的， 对， 就根本不知道他要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他既真实又虚幻，虚幻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未来在哪儿，他也不知道，但是真实的是他至少要去保住自己的爱情，甭管他做什么他就是要去保住自己的爱情，这个出发点可能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所有人去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有目的，但是灰姐好像目的更单纯一些。 嗯， 对，其实我觉得他都未必能够保，他只是保住他自己心里对爱 情的感受，就所谓的那个爱情， 他也保不住他的，因为他这个老李，因为他20年其实主要他是在银行里工作的一个很基层的员工，但是他跟这个老李他的领导呢有这个关系。那这个时候他老李外逃了以后呢，他想去帮他也不是把老李弄回来，他只是想要老李跑得更远，我帮你让你跑到南美去或者什么地方去。所以那其实这个事情办成了，他也再也见不着这个人了，所以他其实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做了这么一件一个冲动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7月16号，每天中午的12点，我们的小说联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版的这个国贸38层，之外或者说之前，您可以先买这本书先看一下。 对， 真的，因为我们的演播者是非常优秀的，我们都非常敬爱的燕吉轩燕老师啊。然后呢，他的演播肯定会加入到他的一些理解。但是当您再去看的时候，可能那个人物的塑造在您心目中的那个感觉可能又不太一样。先看完了之后，您再去听我们的广播版，到未来可能还会有我们的电影版啊、电视版等等出来之后，您可能对这个人物 首先有了自己的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件还蛮有意思的事情。 对， 就先在自己的心中构建一个人物，其实您这个时候才是跟作者站得最近的时候。 而且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吧，可能你就会在这个作品当中看到很多你身边人的影子。 嗯嗯嗯， 我觉得就是这样，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了。可能你觉得你身边没有一个灰姐，但你会觉得她身上的某一个闪光点很像你身边的你我他他他，这样的一些、 哦、 对，可能你会感慨一下哈、啊，哎，女人是吧、哦？非常流行的一句网络用语，就是说可能在事业跟爱情面前，有很多人并不是能分得清楚那么理性跟感性的那种抉择。其实这恰恰是大家去看这部作品当中非常吸引你的一个地方。 好、嗯， 你可能会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声音。 嗯、 可能夏老师不理解啊，就是我搭档可能没办法理解，就是女人为了爱情赴汤蹈火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哎呀，真的是，所以这一部分可能是女孩子更吸引他们的一个地方。 嗯， 接下来我要问问吸引我的地方了。 嗯，那三个女命 我谁说聊完三个女命我要问问永成，因为永成有从业经历，他有八年、 嗯、 而且做到了那么高的职位。 嗯， 哎，跟我们说一个你们行业特阴的一事儿呗。 其实 那么多的坑，找一最大的跟我简单说一说。 这也不是我的行业，因为我们做这个所谓的商业调查呢，其实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商业交易的一些事情。 嗯、 那这种工作它也核心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有很多人会问，他说你这个工作是不是跟私人侦探似的？其实是完全两回事儿，因为私人侦探更多是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而且它也有很大的不合法性啊。那你商业调查更多的是跟于商业交易这个做生意上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专业的手法，也不违法的方式去研究这些交易，去理解它 风险控制。 当然，对，就是风险，我们就是其实您说的特别精确， 就是风控。 这个公司它之所以对外讲的就是投资风险管理、 嗯、 它是这个大环节的一部分。但是这不代表说你做这个行业就一定没有危险，它也的确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那这种风险性一般会存在于说，比如说我如果调有我。也有这样的案子，这个客户呢，他就是一个大的投行，那他找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受到了欺诈，比如说他可能一个国际大骗子骗了他很多的钱就消失了，几亿几亿美金，然后弄完了以后，而且是特别戏剧性的，就是我们2000年的时候碰到过这么一个项目，就是他那个2000年的时候，那正好是美国正好是互联网第一次大泡沫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好多投资公司，就是你只要说你是做互联网写网站的，就立刻就冲进去给你投钱。那这个骗子他还做得富丽堂皇的，就是在这个硅谷在旧金山租了很高级的海景办公楼，整个一层，那投资商就去了，一个大的投行就去了，一看这么好，几百个人在里面上班，然后还那个做的这个概念还蛮好的，就立刻就投资了。但是投完了第二天这个人就没了，钱也没了，然后再去那一层就都是空的。那你去问怎么回事，人家全是群众演员，因为美国他也很现成，人家好莱坞的电影行业反正有很多人随时可以找中介就能来跟你演，什么都可以演啊，然后呢就没了。那从那个时候他这个客户就说，我必须得，就这是个面子问题，不再是钱的问题，我死也得把它找出来，花多少钱我得找出来。那这个时候就会全世界到处的去找吧。那我设计这个的时候也是08年了，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8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那这个事情浮出水面哈，大家就突然认为说他可能是在日本的有线索。 嗯， 那我就去做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跟全这个美国最有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一块合作的，他们是处理法律上的问题，我们是来做这个就是商务调查方面的问题。那当时他们在日本呢，有人举报说有这么一个这个人可能会在这儿。那有这个举报的事件过了之后，也是匿名的，才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突然之间呢，在日本的这个律师所，他就接到了一个女孩的电话。这个女孩就说我这个我有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的历史特别不清楚，我也挺害怕的，我是不是跟什么不好的人在一块了啊？我要跟你们聊聊之类的。那他们日本的同事就说，这个女孩一听就是中国人，因为她有口音的。那你们能不能中国派一个人来？那我就去了，因为这个案件比较敏感，不会让普通的小孩去做这种事情，而且特别的戏剧化。就是到了东京以后，一下飞机你在那个酒店里，我去见这个跟那个律师所从洛杉矶来的那个大的那个他的合伙人啊，他是亲自来的，我去跟他碰头，还是一个特别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合伙人。我本来在那个酒店里想去找这个西服革履的人，但是没有找到，就找到了一个穿着貂皮的 三月份的日本还有点冷。 哎呀，东北呢，给阿达来 说。对对，这是黑人。 但是得穿貂啊。 对，这就是跟那个黑人的有点像习惯， 哦、 是穿着貂，然后带着什么 大金链子， 对，大金链子，然后旁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黑人女秘书， 嗯、 然后呢这么一个人，然后我还挺意外的。不过他因为专门是打这种官司的，也都是特别奇怪的官司，所以他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都比较有名的。 嗯、 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有没有带家伙？”然后我就很意外，因为我也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跟他说，我做这么多年类似的工作，我没有涉及到需要这样的程度，我们又不是整天对付什么黑社会什么的。然后呢他就特别不满意，他就说你们做的这个准备工作太差了，然后跟我说你看你我后边这四个人有四个男的特别高大的，就是都得身高身材快两米高的，就是两个日本人两个美国人都站在他后面，就是保镖。他说你看我这四个人他们都有家伙，你为什么没有？我说我不觉得需要，然后他就说我告诉你为什么需要。他说你看这个人刚刚在日本有人匿名揭发了他，才一个礼拜立刻就有人打电话来说又要揭发他啊，就是两双重揭发。那后面这个女孩她倒是真的想揭发他呢，她还是想钓鱼的。 嗯， 那有没有钓鱼的可能？而且这个人呢，这个骗子呢，因为他钱很多，但又不是干净的钱，所以他其实只能跟黑社会做黑的生意，他不能做这个特别光明正大的生意啊。那这个骗子其实也是中国出去的，就是最早的时候，中国的一个什么人贪污了一点小钱，就跑到美国去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就骗了更多钱，所以也挺厉害的。然后呢，他其实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他跟日本黑社会是有关系的？我说这我们也知道有黑社会的背景，他一定做这种事儿。他说那你知不知道在日本黑社会会其实是很厉害的， 嗯， 就是办公开性的，而且是办合法性的。他的社团就是，如果黑社会里面发生了矛盾，他是很容易有可能是能平过去的这件事儿，就是他们就打更大，他可以干很多事情。他如果这个女生是来钓鱼的啊，那他把你，因为这个女孩打电话就说我要跟你们谈这个事儿，但我不能到你们办公室去，咱们能不能在东京的什么什么地方去谈这个，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地方？他说万一他要把你们调过去，如果就找一帮人把你给做了啊，把我们都做掉。会有什么结果？我说那肯定就我们公司就不再做这个项目了，您律师所肯定也不做了，因为我们都是企业嘛，我们不是 FBI， 我们不是这个克格勃，我们不是说 商业机构， 对，我们是商业机构，我们不能死一个派一个脸来，我们肯定死一个就不能再做了，因为没有哪个商业公司的雇员会去愿意冒这个险，公司也承担不了这样的结果。我说他说那不就好了嘛，那他就可以安心的待在这儿了嘛，那只要把你干掉，这不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计划嘛，啊，然后就这么跟我说，他说你看有这个风险吧，有可能不是大概率，但是还是有这个风险的，然后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准备一下，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就在那个酒店的大堂里面想半个小时能干什么，就外边有71，然后有便利店，那肯定也不卖枪，我觉得是不会卖的，所以呢我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能干嘛，就只能回到酒店的房间去，就发一封邮件给还不敢给父母，就是很好的朋友，就说我也不知道日本的事情是这样的，有这么多的风险性，我万一要出点事儿的话，我银行一几千块钱给谁给谁，就这样做了一个安排就完了。但这是有可能会面临的那种比较意外的情况。 所以其实在小说当中也有很多类似这种，就是说啊，当然我们说小说当中肯定是被这个文学化了， 是的， 或者说给他更加有矛盾冲突感的给他写了一些事情出来哈。我觉得这咱也不能太多剧透了，就咱们都给他们讲了，他们就不听这个小说了哈。我们小说是7月16号。 哎呀，刚讲到我最喜欢的环节。哎呀没办法，但是这就是怎么说呢，给大家抛一个 砖， 抛一个 飞镖， 就反正说此处有好货啊， 哎，此处有好货啊， 此处有好剧，此处有好的故事。 对，为什么打断您呢？因为我们时间只剩下一分多钟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最后咱们再请两位这个给我们推荐，然后让大家来收听这个有声小说，并且来看这本书吧。 嗯， 好吧，咱们先从这个汉瑞老师开始吧，几句话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 推荐这部小说吗？ 做个总结吧。 做个总结，这部小说其实非常的精彩啊，我觉得就是无论从感情戏来讲，还是它的商战，还有各方面的，它也是真的就是真金白银的真货。 嗯， 所以希望观众朋友们多多去支持永成和他的新书《国贸38层》。 好的，永成呢？ 来， 我觉得就是我想跟观众，就是读者朋友们说的，就是这部小说呢，我觉得我有一个初衷，有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就是写小人物，因为之前所有的商战的故事，我都是从精英或者大人物、从大老板这些角度去写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小人物在这个我 们商业社会里它的功能也非常的重要，而且可能就是这些没有话语权被人忽视的小人物，因为他是大多数，所以他能够决定这个社会到底往哪发展，他有他自己有不自知的这种很大的力量。 是的，我们现在需要的也是小人物。 对，好， 我希望大家看到自己在 好的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是听听糖耳朵。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律。